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CQ Server 发展史。微软的 CQ Server 是整个数据库产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产品。在2017年的时候， CQ Server 超过了 IBM 的 DB2， 成为仅次于 Oracle 的第二大数据库产品。有关 CQ Server 的发展呢，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传闻：微软从另一个数据库厂商 Sybase 那儿买了一份源代码，然后呢，微软就在这份源代码上改呀改，最后微软蒸蒸日上， Sybase 却每况愈下，那 Sybase 做了历史上最亏本的生意。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微软 CQ Server 和 Sybase 之间的关系远比这个传闻复杂。那今天呢，我就来讲讲 CQ Server 的发展史。1987年微软和 Sybase 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那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微软和 Sybase 一起合作开发一款基于 Sybase 已经开发但还没发布的数据库产品。Sybase 呢拥有这款产品在 Unix 相关平台上的发布权，而微软则拥有对 OS2 以及任何微软开发的操作系统的发布权。那个时候，整个个人计算机平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数据库叫 DBBase， 是由 Ashton Tate 公司开发的。那当时呢，为了能够让新开发的数据库系统可以吸引大量 DBase 的开发者，微软和 Sybase 决定跟 Ashton Tate 合作，为 CQ Server 提供 DBBase 的接口。很不幸的是，1989年至于 Ashton Tate 并不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他发布了 DBBase 4， 但是呢，这个产品的问题很多。Ashton Tate 从此陷入了泥潭，直到他被 Broadland 收购，而微软跟 Sybase 也跟 Ashton Tate 结束了合作关系。但是微软和 Sybase 还是发布了 CQ Server 的 1.0 版，只是传说中的 Ashton Tate 的接口被取消了。这个 1.0 版的合作关系大致是这样的。Sybase 负责开发所有的源代码，而微软负责测试，偶尔呢也打酱油修改点 bug。 最初的时候，微软对整个源代码只有只读权限，没有写的权限。那可以说在这个合作关系里， Sybase 主导了这个项目的开发进展。这种合作关系到1992年才有所改变，因为 Sybase 忙于开发新版，微软拿到了 Sybase 4.0 的源代码，负责把这个代码移植到 OS2 上。这个产品最后以 CQ Server 4.2 发布了。那 OS2 这个操作系统是微软和 IBM 合作的，但是呢，微软和 IBM 合作的时候心猿意马。与此同时，微软自己在做 Windows， 而微软和 Sybase 之间的合作以微软继续给老版本增加功能，而 Sybase 开发新的版本的方式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微软来说 Windows NT 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微软决定把在 OS2 上的 4.2 版本移植到 Windows NT 上。但是因为 NT 这个操作系统和 OS2 很不一样，而微软内部对于如何移植 4.2 也有很不一样的观点。那具体来说，就是到底是应该大量利用某个特定操作系统的特有功能和特性，还是说数据库系统自己实现某些需要在操作系统层面来实现的功能呢？那无论是 Sybase 还是现在数据库系统主流产品 Oracle 的做法都是后者，因为他们都希望数据库可以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那所以利用操作系统里面最基本的功能，那其他的东西都在数据库内部实现，是一个数据库厂商常用的策略。但是微软的 CQ Server 组却决定偷个懒，让 CQ Server 充分利用 Windows NT 提供的新特性。那这样一来， CQ Server 的移植过程就简单很多，而 CQ Server 在 Windows NT 上的运行效率也会高不少。但是同样， CQ Server 的代码也变得不再是独立于操作系统的了，而是专门为 Windows NT 开发的。那因为这个本质观念的不同，微软对于继续和 Sybase 合作的兴趣也变得小起来。1994年微软和 Sybase 和平分手了，分手之后微软决定只在 Windows NT 上继续开发自己的 CQ Server， 而除了原来在 Unix 系统上独立发布的数据库产品的权限外， Sybase 也第一次可以自由在微软开发的任何操作系统上发布数据库产品。在当时看，这好像是个双赢的结局。微软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重写了大量的代码，并发布了 CQ Server 6.0 和 6.5， 那这个时候两个源代码看起来就很不一样了。微软在数据库上开始大量投入，到处挖人，很多业界知名的人士，比如吉姆·格雷、菲尔·伯恩斯坦、大卫·坎贝尔、彼得·斯皮罗等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那都是在这个时候被微软挖进来的。当时的微软可谓财大气粗，那有些人被挖的时候不愿意来西雅图，那比尔·盖茨就专门为这些人在硅谷修了个办公室。微软网罗了这些人才以后，有了充足的人才，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开始下一个版本的开发。这个后来以 CQ Server 7.0 命名的版本，把整个数据库几乎每个模块，从存储引擎到数据处理引擎全部重写了。不但如此，微软觉得自己应该构建出完整的数据库处理产品。CQ Server 7.0 还增加了数据仓库的知识， 这个支持来自于微软收购的一个以色列的创业公司 Panorama。 这个产品呢，后来的查清语言叫做 MDX， 随后成为了数据仓库业界的标准语言。另外呢， 7.0 还增加了对 ETL 的支持。 SQL Server 7.0 奠定了微软 SQL Server 的根基。之后微软发布了 SQL Server 2000， 那这个版本增加了在多台机器上部署 SQL Server 的能力，还增加了对数据挖掘和 XML 的支持。接下来 SQL Server 2005又增加了 SQL CLR 的支持，这个支持让 C# 和 .NET 成为了 SQL Server 支持用户定义类型、用户定义函数等的基础，以及很多其他的新功能。那到这个时候， SQL Server 已经把 Sybase 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微软的 SQL 部门可谓人才济济，无论是做学术的还是做数据库开发的，微软都做了很多方面很有意思的尝试， Sybase 却开始越来越举步维艰。可微软后面的事情吧，却多少有点大跃进的味道了。比尔盖茨呢，提出了要构建新的文件系统 WinFS。 这个文件系统底层基于数据库，可以提供很先进的数据存储和查询能力。那这个想法一出，业界一片哗然，微软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个系统，最后却败得一塌糊涂。那其实主要原因呢，还是愿景超出了技术的能力，即使是微软也开发不出来。那很多人都觉得微软之所以转向衰败，比尔盖茨的 WinFS 需要负很大的责任。那如果换成另外的一个公司，浪费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能不能活下来就不知道了。那更何况微软还错过了很多其他比较好的机会。另外呢， SQL Server 队伍里面大量人员卷入这个项目，对于 SQL Server 自身的发展也是一个束缚。作为产品， SQL Server 最近几年又活跃起来，只是和2000年前后的那种状态还是有所差别的，那终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微软里面曾经在 SQL Server 核心工作的很多员工也早已离开微软，去了亚马逊、谷歌、 Facebook 等新兴公司，这让 SQL Server 的研发力量大打折扣。但是不管怎么样，比较 SQL Server 和 Sybase 的命运， SQL Server